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四，农历7月12，北京中雨25度到21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伊朗总统通电话。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栗战书出席会议。 汪洋率中央代表团飞抵拉萨， 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活动。 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满2周年， 松改试点首批清单进程过半。 全国生态环境状况持续改善， 上半年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2.9%。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 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织牢疫情防控网。 阿富汗塔利班与阿政治领导人会面， 喀布尔商业活动逐步重启。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伊朗总统莱西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 中伊建交50年来， 两国关系经受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新冠肺炎疫情交织的复杂局面， 中伊患难与共，守望相助， 在联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 加强团结协作， 推动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有力巩固了两国战略互信， 坚定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 中方赞赏伊方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伊方携手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不管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毫不动摇发展同伊朗友好关系，双方应该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中方坚定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部干涉，愿同伊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抗疫合作，促进各自国家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伊全面合作计划为深化两国互利合作开辟了更广阔前景，双方要深入挖掘潜力，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中方支持伊方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问题上的合理诉求，愿同伊方就地区事务加强协调配合，维护共同利益，促进地区安全稳定。莱西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伊中建交50周年， 坚定不移发展更加强劲有力的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伊政府对外政策优先和重点。 伊方感谢中方为伊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支持，赞赏中方在伊朗核等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愿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外部干涉。 伊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涉疆、涉港等问题上的立场，坚决反对个别国家借病毒溯源问题打压遏制中国。中方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充满战略远见，伊方愿积极参与。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通电话。习近平指出， 伊拉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作为伊拉克人民的真诚朋友，中方积极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各领域友好务实合作稳步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伊相互支持，守望相助。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伊关系，愿继续支持伊方抗击疫情，扩大两国能源、电力、交通等领域合作，助力伊经济重建和社会发展，推动中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伊方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支持伊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伊内政。 希望伊拉克各派别加强团结，推动国内政治进程取得新进展，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中方愿同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友好国家一道，共促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巴尔哈姆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祝愿中国以此为新起点，在未来征程上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一中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文明，一方理解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采取的举措，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一方感谢中方为伊拉克经济重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帮助，愿深化一中友好关系，希望同中方继续加强抗疫合作，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合作，拓展文化、旅游、青年、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一方愿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共同应对国际地区形势急剧变化，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总台央广记者马哲报道。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出席，曹建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报告了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符合预期，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下半年要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大力挖掘强大国内市场潜力，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报告了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较好，1月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7716亿元，同比增长20%，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9.6%。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7928亿元，同比增长3.3%。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全面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都牢都实基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财会监督力度。会议听取了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文物工作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要坚持党的领导，增强文物保护责任感、使命感，强化文物法治保障，完善文物保护利用体系，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文物科技创新体系。会议听取了何立峰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雄安新区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下一步将深入开展白洋淀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大力实施白洋淀生态补水与节约用水，持续加强区域协同立法和联动执法，建立健全流域协同治理工作机制。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做的关于检查企业破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建议要推进破产法律制度深入实施，优化破产程序，健全管理人制度，完善府院联动机制，优化财税政策，完善信用修复机制，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加快法律修改工作。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做的关于检查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建议要依法支持畜禽种业振兴，强化动物疫病防控，推进畜牧全产业链发展，推动草原畜牧业稳步发展，强化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要素保障，持续提升畜牧业法治水平。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刘乐、刘慧民报道。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昨天中午飞抵拉萨，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活动。中央代表团在机场受到西藏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八月的青藏高原绿意盎然，拉萨贡嘎机场鼓乐喧天，气氛热烈。12:50许，代表团专机在贡嘎机场徐徐降落，等候在停机坪上的西藏各族各界代表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汪洋走出飞机舱门，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担任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白马赤林，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一同走下前梯，中央代表团成员同期到达。约500名各族各界代表身着节日盛装，挥动五彩花束，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向来自北京的贵客敬献哈达、青稞酒和象征五谷丰登的切马。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洛桑江村、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齐扎拉等在机场列队欢迎。 昨天下午，汪洋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来到西藏博物馆，出席党的光辉照边疆、锦绣高原普华章、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成就展开幕式，并参观展览。汪洋宣布成就展开幕。开幕式后，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成就展。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成就展由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组成。展览全面回顾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进程，全景展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汪洋等走进展厅，一边仔细观看展板，一边认真听取讲解。17条协议签字仪式历史照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展板、对口援藏资金图表、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图片，一块块展板、一张张图片图表，生动展现了70年来西藏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长足发展。汪洋不时驻足观看，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对西藏近年来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受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昨天傍晚，汪洋在拉萨饭店看望在藏领导干部、老同志白马赤林、帕巴拉格列朗杰和列雀巴桑，以及阿佩阿旺进北同志家人代表，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汪洋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充分肯定他们在各族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信和为新西藏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列雀巴桑等同志发言，感谢党中央的关怀，表示要坚定不移跟党走，继续为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中央代表团22人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拉萨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负责人等。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扩大科研经费管理自主权，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提高间接费用比例，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可提高到不超过60%，扩大稳定支持科研经费提取奖励经费试点范围，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不受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作为核定下一年度绩效工资基数。意见明确，要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开展顶尖领衔科学家支持方式试点，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实行预算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意见强调，要改进科研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对严重失信行为实行追责和惩戒。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2019年8月18号，深圳肩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的历史使命。2年来， 深圳将先行示范区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总牵引、总要求，全力抓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方案落实，首批综改清单超过一半任务落地见效。总台记者刘一晨、陈丽、赵晶报道。 8月17日，两款肿瘤新药运抵试点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通过港澳药械通机制，尚未在内地上市的试点港澳药品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试点医院使用。深圳率先开展这项工作。杨女士是一名 Rh 阴性血的妈妈，港澳药械通的首个药品抗地免疫球蛋白使她当时仍在腹中的胎儿免受新生儿溶血性贫血的威胁，如今宝宝已经2个月了。 当时就觉得自己蛮幸运的。 去年10月份，深圳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实施以来，一批制度创新成果正落地见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试点等落地实施，通过立法突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允许个人破产的城市，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卢文鹏： 截止目前，首批40项授权清单中，我们已经有8项落地完成，有14项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实现了任务完成过半，进度好于预期。接下来呢，我们将全力推动第一批授权事项清单于今年年底落地见效。 7月2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47项深圳经验推广至全国。作为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光明科学城加紧建设，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等一大批科学装置即将落地，促进基础研究阶段化成果迅速转化。这里探索的沿途下蛋模式成为47项推广经验之一。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科学和脑疾病研究所所长王丽萍： 希望有50%左右的时间和空间要用于支撑第三方的一些需求，支撑中小微企业的一些科技创新能力的底层的一些技术，降低他们的研发成本。另外的50%呢，当然用于做这个原始创新的一些研究。 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发展建设全面铺开。今年上半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地区生产总值近40%，高质量发展实现跃升。深圳连续6年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启动新时代10大文化设施项目建设。深圳2年内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7.4万座，增量创历史新高。全面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收官展，近岸海域水质大幅度改善。今年夏天，布什鲸首次出现在大鹏湾，深圳市民亲切地称呼它为小布，成为了深圳可持续发展的网红代言人。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郭子平： 目前意见提出的56项重点任务，已有9项我们完成，那么43项得到重大的这个进展，4项持续推进。那么接下来，深圳将坚定地扛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狠抓落实，久久为功，争取续写更多的春天的故事。 生态环境部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亮出生态环保账本，135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全面超额完成。今年上半年，全国 PM2.5 平均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2.9%， 我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如何评估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选择给出一组数据，两幅美景。 2020年 PM2.5 浓度37微克每立方米，比2015年的话下降了28.8%，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87%。今年上半年，全国的 PM2.5 呢，同比下降了2.9个百分点。PM2.5 浓度，北京去年是38微克每立方米，北京南渐成常态。但这几年啊，我不断的有朋友啊跟我发来图片，在成都家里面拍的这个西岭雪山清清楚楚，这就是大气环境改善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实施好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行动计划，落实落细各项任务措施，推动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上月，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目前已累计成交碳排放配额702万吨。黄润秋表示， 通过遏制盲目上网，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走绿色低碳高质量的发展道路，指导地方坚持先立后破，不搞急转弯。 今天是第4个中国医师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前线，广大医务工作者用实际行动践行岗位职责与担当。请听报道。 在河南省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苑区， 核酸检测实验室的七名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和德尔塔变异毒株打交道。院内所有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和医务人员的鼻拭子、咽拭子采样标本都要经他们的手一一检测。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抽调前来支援的赵永江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 就算是晚上凌晨两三点，如果来一批标本，我们也就是毫无怨言的，大家一块儿上，守住这个医院的院感底线，还有就是患者转移的一个风向标。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白衣为袍，传承医者仁心。今年南医大二附院医生蒋勇工作在南京栖霞区某集中隔离点，连续十多天没有回家。8月11号，蒋勇迎来了一个可爱女儿。看着镜头中还未亲手抱过的女儿，这位新爸爸笑中含泪。 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我想说我不遗憾，等她长大后一定会理解爸爸的选择。 柯佳是湖北省中医院肺病科专科副主任，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已经整整14年了。面对新一轮疫情，柯佳走上抗疫一线，支援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金银潭医院，担任中医医疗队队长。这个医师节他在红区度过，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抗疫的这个路上，所以说经常是不能够回家，但是这是一个当医生的这个本职工作。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6例，都在江苏。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1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亿8727万3000剂次。上海市昨天通报，上海松江区中心医院以工作人员核酸检测为阳性，经诊断为新冠病毒轻型病例。松江区中心医院昨天起暂停门急诊，实行闭环管理。截至昨天18点，已排查到的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及次密接者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31集《大江南北》和第32集《宝塔山下》。第31集《大江南北》讲述了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重建了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篇章。第32集《宝塔山下》聚焦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胸怀理想信念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延安是一片精神高地，毛泽东思想在这里确立，党的理论在延安开始成熟。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详解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多项新政策，其中包括要求网约车平台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等。 中国国家航天局与巴西航天局、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南非国家航天局等金砖国家航天机构负责人昨天签署关于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的协定。 我军出国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的17支参赛队700余名官兵日前全部抵达比赛地域。其中，我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系首次组队出国参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18号是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的第4天，当地局势总体较为平静。虽然大部分政府部门仍处于关闭状态，但一些公共场所已重新开放，很多商店恢复营业，街上的民众和车辆明显增多，一些交通警察也回到了工作岗位，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在恢复正常。在阿富汗第3大城市赫拉特，当地的海关系统已恢复运行，每天有数百辆货车从邻近的伊朗进入阿富汗，商业活动正在恢复，当地的大部分学校也已复课。塔利班发言人沙欣表示， 目前阿富汗全国有数千所学校仍在运转，包括女生在内的所有学生都可以正常上课。很多民众对居高不下的物价表示担忧，常年战乱导致阿富汗通货膨胀严重。当前一公斤大米价格是50阿富汗尼和4元人民币，一升食用油140阿富汗尼，约合11元人民币，而阿富汗人的平均月收入只有267元人民币左右，这样的物价让大部分阿富汗人难以承受。据报道，美国政府日前冻结的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国金融机构存放的95亿美元资产，并停止向阿富汗运送美元现金，以防止这些资产落入阿富汗塔利班之手，这势必加剧阿富汗的经济和民生危机。18号，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成员哈卡尼在喀布尔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和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会面。虽然各方没有透露会议具体内容，但外界普遍认为各方正在就未来政府的框架进行协商。阿富汗总统加尼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确认他本人和家属目前在阿联酋，表示他支持塔利班与卡尔扎伊等人的谈判。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撤离工作，美方称每天可以将5000至9000人撤离。伊朗外长扎里夫18号在社交媒体上就阿富汗局势发文称，尽管美国和北约口口声声说为了民主和反恐战争，但阿富汗的局势以及美国和北约官员的声明都证明，他们入侵和占领阿富汗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就算这一点也没有实现。扎里夫强调，现在美国和北约有明确的赔偿义务。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47,375例，累计死亡病例437,779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德尔塔变异株传播速度继续快于全球共同应对疫情的速度。目前，低收入国家仅为其 2% 的人口接种了新冠疫苗。谭德赛呼吁暂停接种疫苗加强针，向尚未为其卫生工作者和风险群体接种疫苗的国家提供疫苗。这些国家目前正经历疫情高峰。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127,962例，死亡624,263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52,724例，新增死亡病例1108例。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儿童新冠患者的数量近期激增，截至8月12号的一周内，美国共报告了超过121,000例儿童新冠病例。此外，美国多位高级卫生官员18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美国将从下个月开始广泛分发新冠疫苗加强针。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卫东、赵初南、李潘奇，主播陈亮、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